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谁的声音那位大声降临，互动游戏欢声和笑语， 发他日去发他来了。 北京时间20点01分13秒，欢迎来到大咖来了，我是千纯，晚上好。今天大咖们真的来了，我现在心情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激动。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首先我期待他们很久了。你知道作为一个音乐 DJ， 有的通告呢可能要等一周，有的通告呢可能等一个月，但是这个通告我等了2年。我曾经去到他们的现场，我觉得我自己被炸得粉身碎骨，然后就开始跟他们的经纪人约时间，约啊约，约了2年。然后今天他们也告诉我说，这是第一次4个人聚齐了在电台参加节目，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荣幸。另外一件事情呢，要和大家来同步，就是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哈，最近正在热映的《雄狮少年》，我们的应该说是主题曲就来自于他们的演绎，所以今天要把他们隆重请出，他们是九连真人，欢迎你们。 Hello， 大家，我们是 九连真人。 哎，你们也会有这种，就是一二三预备齐这种是吗？啊，来来，按这个顺序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大家，我是阿龙，吉他跟吆喝小能手。 吆喝小能手。 好，大家好，我是键盘加小号阿麦。 阿麦。 我是贝斯手，就是传说中的贝斯手万里。 大家好，我是鼓手崔米。 欢迎欢迎四位啊！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有什么感觉？ 之前来了这个地方录过其他的那个 电台直播间， 对，然后今天来到呢，就也是2年前嘛，就2019年刚参加完音乐夏的时候，就回到这里的时候，就感觉哎，那种感觉就特别的，怎么说呢？也挺亲切的啊，也挺亲切的，因为毕竟这样电台的这种录制。还是比较少， 就比较温馨的感觉，有没有？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今天这个光有点刺眼，其实大家坐在一起聊天，这个感觉应该是挺好的。 是的。 还有就是这个大电脑挡住了我看阿麦的视线，因为我在现场那次我去参加迷笛音乐节颁奖典礼，然后因为我是评委嘛，然后呢就看到你们在台上领奖， 感谢评委投票。 那你怎么知道投给你的？然后就看到那个现场，就跟其实跟在电视里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们有没有一种遗憾，就是你们没有办法让每个人去到现场，所以其实他们感觉不到你们100%的魅力，有没有这种遗憾？ 就是那种遗憾可能也是一种，怎么说呢，还留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吧。 嗯哼， 因为不能说有多火吧，就可能有些朋友想看，确实要么没买到票， 对 对，然后 最近尤其是很多的演出取消了， 对，而且又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演出要么就延期，要么就取消了。那没关系，在未来的那一天，一定会再次在现场相遇的嘛。 他是没有放开吗？ 他最近总说自己要感冒，他在防止自己感冒。 你跟我在舞台上看到你不一样啊！ 啊， 你在舞台上是最嗨的一个啊！你为什么说话这么彬彬有礼的感觉，让我觉得好有距离感？ 可能他就这种感觉不像现场演出那种氛围吧。 没错，哎，你比现场演出要活泼很多，啊、 是吧？ 对，因为我在现场演出，其实我是看到阿麦在中间，就类似于 C 位那个感觉。哎，你们会争那个 C 位吗？双主唱对不对？ 是。 为什么把阿麦放中间？ 被迫的。 哦， 因为阿龙比较害羞。 一般帅的、高的站中间。 可是我觉得他有那种客家人的那种凶猛感。 对， 尤其他唱歌的时候那个表情， 是 就没有那么平易近人。 是， 你们平时会想想吗？比如说这个位置应该是我站，下次比如说我们需要换一个位置什么的。 从来没这么想过， 就是一个固定的位置。 我倒是有， 你有啊？ 我喜欢。 你想站哪里？ 喜欢 鼓手的位置。 鼓手旁边的静静的，就是默默的那种。 嗯， 其实乐队还好了，乐队可能不太像什么偶像团体或者什么样，他们有所谓的 C 位啊，或者怎么样要站什么。因为乐队大家有自己乐器，可能在舞台上面每个乐器也差不多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规律的这种位置，包括可能要配合一些舞台的灯光一些设计的一些， 嗯， 反正不太可能因为位置会怎么。有这种， 就大家就这么站了哈。对，哎，每个现场，因为我去看过就看一次，但是就是终身难忘，就是在我心目当中的 best 在现场。 是吗？ 嗯，过奖了。然后你们会不会每次其实都呈现这样的一个水准？因为我看你们很多的那个音乐节表演，其实也都表现得非常的炸。会不会就是为了每次保持那样的一个水准，感觉下来以后体力就很辛苦，包括嗓子。 嗯，巡演的话会这样，巡演的话就因为你要赶路嘛，然后一周三站，然后 除了这个体力上，我觉得在舞台上表现就是那种， 对，就是那种亢奋，那种亢奋感，你要那种维持住， 没错， 你要保持住，而且你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你有疲惫的感觉。 你每次都是这样顶着一口气吗？ 必须是，就 还说在舞台 上演完了，演完了之后就感觉整个人就会软掉，会怎么说呢？就没演出就没有那种紧张感， 但是 一旦你站到台上，你就必须得不能说紧张，就是说必须保持到那个情绪在那里面， 就是要演绎那种精神气， 对，精气神得在那里， 对， 不然会显得会，就哪怕有些音你唱的是准的， 嗯哼， 但那个状态不在那，就感觉那个表演是，就九连就特别要看重这一点，就是会很拉胯， 就很辛苦，就是每次看演出。 嗯，对对对， 就在我们心里，在粉丝的那种心疼的角度，觉得哇很辛苦。但是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表演，其实打动了很多的，包括粉丝在内，包括歌手在内，乐迷在内，还有我们的海鹏导演。因为我今天去看了一下这个电影，我大概因为我是看过你们现场，我知道那个《莫欺少年穷》在讲什么故事。然后呢，我看电影的时候，之前我是没有看任何的这个剧情的宣传啊，包括那个舆论的引导。我去到电影院大概十分钟的时候，我突然说：“我天！”我说这个歌找到，这个电影找到这个歌简直太契合了。后来我才看到说，在路演的时候，导演有说过哈，其实这个电影。你不能完全说是因为这首歌来的，但是有非常非常深的渊源。 对，他自己提过嘛，确实也是听了这个歌以后，他自己反而就是对故，他是先想明白，哎，故事结尾我知道该怎么结了，然后再往前推，慢慢的把这个故事的这个形态就完整。 我记得导演他说过一点，我是记到的，就是说他一开始是想要做去这舞狮还有这少年的一些题材的电影，但是听到这首歌之后呢，他就找到了，就是说，哎，该往怎么样的方向去做这个电影？对，就是，要怎么样去突出这少年这种气？对， 你们都看过电影吧？ 看了 。你们看电影的时候知道这个电影和你们这个歌的渊源，然后有没有里面的一些情节打动你们，或者说在哪些部分，哇，男子落泪？ 男子落泪， 那我在一开始就一直想哭，我就一直忍着呀，每个细节我都想哭啊。但是我觉得男人打动你们的可能是哪些情节？在你们已经知道这首歌和这个电影的渊源以后，我们每个人都说说自己的感受。 其实我歌的那部分就不说了嘛。因为主要其实我 你也可以说啊， 啊 就是最后 有一说一嘛。 因为我最后我就一直在等这首歌，结果他最后才出来。 就像歌的话，虽然也每次就路演三十多个厅哈，三十个厅啊，31、32、33，反正三十多个厅吧。跟着海鹏导演跑了这么多厅之后。就每次到那个有的时候就我们的歌起来的时候，就虽然每一次演了那么多遍了，因为平时在家里面也不会说想要主动要听自己的歌，从来不会这样子。对，因为你每天现场都在演，排练有时候又要排练一下，就回到家尽量就避免再听回自己歌去了。所以但是在电影院里面的话，影院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那个狮子跳起来那瞬间，那个画面一转， 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动一下， 猛男落泪， 对，也没有说落泪，反正就会那种，哎，鼻子也会酸一下那种。 哦，你居然忍住了，就是全程还冷静的在看， 对， 还是看到第三十遍的时候才忍住。 没有，就怎么说呢，就还是会有一点那种小的那种触动感。 嗯， 因为当时有无数的画面幻想过，哎，我们的歌能不能用到某些电影去啊，或者说， 哦， 对，能不能说就还没玩乐队之前对，就其实已经有这样的 想法，所以人要有梦想啊， 然后当真的这个歌跟电影结合上的时候，当时，哎，感觉确实啊，原来是这样子啊，那种感觉，就怎么说也不能说实现了，就是说这一刻终于来了。 那你这个情绪其实是多方全方位的。 对，反而倒不是说看这个 电影 里面故事里面的那种，因为看了后面的那个部分看太多遍之后呢，会冲淡掉一些，就是说那种第一次看的那种新鲜感嘛。 嗯 啊，那所以但是每一次反正就是那种歌一起来的时候，哎， 嗯， 就会有点小感动一下。 嗯哼 啊，那另外一个感动的场面可能就是阿娟她那个就是她爸爸不出就摔了嘛， 嗯， 然后就他是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就把他家的人给盼回来了，在那个那尊佛像面 前， 对， 嗯， 就觉得说， 哎呀，说要健健康康的回来， 是他忘了说健健康回来，这一听， 嗯， 哎呀也觉得就很难受。 就在这边我也是觉得那个，嗯，因为这个歌谋情谋丑喽，还，哎，什么的那个口声谋用，就那个我觉得哇天哪，这简直是为这个歌写了一个动画片哈， 嗯， 那不爱说话的阿麦 啊，我是看到阿娟她把带上这个狮头去广州打工，然后呢她很长的一个影片当中没有，就是她会坚持她带了这个武士只放在了一边，那到后来她真正拿上狮头去天台去舞的那一段，我确实是，但也没有哭，只是眼眶红了而已。对对，然后就是那个他的在墙上写了很多个勾， 哦，那个细节其实就一秒钟， 对，我，嗯，那个就是那一个一秒钟，我就有点就回想自己，他都没有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够，对，像这样能够坚持的东西。 嗯，就是他其实每天你看他活得那么辛苦，睡到地板上，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每天白天还那么累， 对， 晚上还要起来再练， 是的， 这个还挺感动人的，就是让别人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对对， 嗯，这个地方让你觉得很感动， 是的， 这些小细节哈。 嗯，对对， 好，救援万里。 嗯，我的这那个时间段可能跟阿麦的看的那个差不多，那个段，就是， 我非常喜欢听你说话，感觉我在看台湾的偶像连续剧。 哦，是吗？然后就是我是看到他就是。从家里走出去那种成长，被他那种成长的这种可以说也有蜕变吧， 嗯， 那种那个一整段的画面感动，就是一开始可能也是像游手好闲啊，是吧， 嗯， 那种然后又通过家里的事情让他有一个转变，就是说，哎，他要走出去， 嗯， 就要承担起来这个家里的一些责任， 嗯， 这方面，对，我是这一块， 对，然后就背起行囊，自己就离开家了，说我十八岁了哈， 嗯， 上山该上山下山了哈，我就可能去，这个地方也挺触动的， 嗯，对，就可能也没有交代太多细节的东西，他为什么要出去，但是，就会跟你去思考，对，会跟你思考一下，他又走出去干什么？对， 对，你想说的是电影里面没有交代清楚，没有人给他这样的一个压力， 也不需要，也 不 需要，对对 对， 嗯， 这个地方挺感人的，嗯。 你是想我的感觉？ 当然， 听不入神了，我都，我不太一样，我是一直被那个就那个狮头去感动。我是因为那个狮头去感动的， 啊，他每次出现都好像一个异象一样。 对，因为他尤其是那个他特别坚毅的那个眼神， 嗯， 你看影片里面导演做的特别好，就把这个狮子也做活了嘛， 嗯， 里面有很多种表情，就像人一样，什么那种搞怪的眨 眼， 或者是一些， 嗯， 惊恐的，或者就特别特殊的一些那种表情，就看得像个活的人一样， 嗯， 但是他那个坚毅的眼神是一直从始贯穿到后的。 嗯， 你从一开始他我适合练狮子吗，是吧，还怀疑自己， 嗯， 包括到中间他可能要去打工了， 嗯， 小伙伴们去 送他走，你去看他抱那个石头，就虽然镜头都是一晃而过啊，包括他小伙伴舞的那个狮子， 嗯， 你去看那个眼神啊，就特别建议，包括他在天台上最后是不是还要再回到比赛当中，你去看那个眼神都特别建议， 嗯，眼神有光， 对，你真的是，反正我自己是看那个是特别感动的，因为会容易想起比如说自己养的猫啊这样的，其实小动物也好，包括电影里面出现这个狮头也好，你感觉它好像没有办法用语言跟你之间交流， 嗯， 那的眼神其实是能够说明一些情感方面的这种，我觉得大家是有些共同的地方的， 嗯， 所以我看那个是特别感动， 嗯，这个电影其实从两年前就应该在跟你们接洽了吧， 嗯， 还是说后来才接洽的， 对，后差不多得后半段的时期了吧。 当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整个的队员精神上会不会有点振奋？ 当时是公司给我们看了一个那个片子， 嗯， 30秒一分钟吧， 不到一分钟吧，我记得很短的一个片花， 最开始的那种一个小段吧，当时在网上也好像也流传出来了一部分嘛， 嗯， 就是我要舞狮，然后举着那个狮子蹦来蹦去，蹦来那个石头蹦来蹦去，蹦来蹦去，哎，我看着还挺合适的，挺好的，对， 嗯，我在网上找了一下我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哈，我觉得这部宣传片把电影和你们的歌结合得非常好，我们用3分钟的时间来聆听一下。 是被英雄花砸中的男人， 弄了送伞，弄了哈伞。 说实话，我好羡慕他们。 穷山冒烟，命孤单哟。 今年愿望又没实现，那我重新许个愿望吧。 来阿锦，热天屈出热头天。仿佛夸张狂， 他爱着我了。 遇见吗？宽心，放落，冒钱冒错落。你是狂啊！以后我要做什么？我看见了，天我有出头干一干。 其实，我们可以再试一次的。我来了。 你有没有听见？心里有一声咆哮，那一声咆哮好像在说，别再做一只被人欺负的病猫了。 说过 雄狮要战斗到底。 就连三十八万。 现在听依然非常震撼，可以惊起一身鸡皮疙瘩，但是还是跟现场比是不太一样的哈。你自己什么感觉？ 你说在 你们在现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听，包括在电影院里面听，和你们在那个演绎的时候，在现场演绎的时候， 肯定听起来在直播间里面这样去听，肯定会，因为现场听它确实有现场的感觉， 对， 包括演起来会更加的亢奋一些， 对， 那这样听的话，感觉更像是怎么说呢？就是安安静静的开着车，在。就是这种感觉，对吗？ 就弱很多。 车机里面放出来的歌， 或 者是某个，就像听着这个，听着，大咖来了，对，在那个广播上这样传出来的声音，对，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哈， 不一样的感觉，有点像下班的时候，以前坐在出租车或者在坐在公车上，在那里，就是听着这些音乐，我会发呆。 啊， 就会想事情啊。 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想听到一个现场版，你就有没有什么难度？ 现场版 啊，交给龙哥了。 一起啊，阿麦，你不唱吗？ 啊、 你以为可以置身事外吗？我们这边只有鼓手说，反正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贝斯手没什么关系。 对，这个时候我们俩就爱看热闹。 来给他们一点掌声吧，好不好？我们这样，我们给点那个 CD 的这个原声。你看我们的这个， 我自己给自己鼓掌。 来，来一段吧。 天方大概。 哦，那个背景可以关了， 可以关了哈。 哎呀，听着我有点妨碍。 来，哎，哦，我以为你希望给你点这个音。 不用。 好，来。 侬个嵩山，侬个哈山，就是冇用，命孤单中。 啊！ 直接把阿麦跳过了吗？ 没有给阿麦发挥的空间。 啊、 阿麦，你要不要喊两声？ 阿麦是讲话的，后面肯定 那个。阿麦，你为什么 这是？ 弄了双三。 哦， 这是他，这是他，这是他。你讲话结束了，对对对。其实我们最早写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他会取得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你们在写的时候，应该是投入很多很多的，包括电影里面可能也反映了你自己的一些经历吧。 电影嘛， 包括你自己的平时经历。 电影是 歌里面， 可能电影没有，倒没有说在创作这首歌之前，电影没有说给我们到，就说影响到这首歌什么创作，因为这个是 歌先有 嘛， 对。 后面就说这个电影，哎，跟他们去聊天，就说片方那边就说希望那个歌词稍微就把阿明改成阿娟嘛， 对，其他地方都没有改动， 就基本上没改动，对，几个词而已，对。然后这首歌的话，其实 是你们一起写的，对吧？ 对对对，当时其实写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一些动机了，那动机呢，就是我吉他弹的，就是现在听到的一个 riff 啊，吉他的，对对对。有这么一段，但当时玩的风格呢，又还不是这样，那么所谓的那么情绪起伏没那么大，然后后面回到家里面玩乐队的时候，就感觉需要有一个突破口，就之前写的那些歌，现在返回去听，哦，就觉得好像工作几年之后再听，就工作了之后，跟学生时期的那种状态。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学生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写出来的东西，我可能没有太多的那种生活的一些经历吧，因为你如果仔细去看那些歌词，整张专辑也好，或单首歌，它其实写的更多是在外面，在社会上去，就不是在学校里面，其实更多是在社会上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对，跟这个社会产生了一些联系，或者说而不是在校园里面写的那些可能更加怎么说呢，会更稚气一些，相比的话，所以很多歌的内容其实你说跟生活经历有关的话，其实更多的来说就是像是跟别人 也有一些朋友之间的一些聊天的一些总结， 嗯， 啊，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里面， 嗯， 啊，就是可能我没有经历过他那样的生活，对，我可能就比如说一些夜版在某首歌里面出现一些小吃，吃的时候就会在想，反正我也没经历过这样的生活， 嗯， 但是又在同一个地方生活，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但我没经历过他所从事的这份职业，就会在想，就会有很多些联想吧，包括跟一些其他的朋友去聊天， 嗯， 当地朋友去聊天，会说到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况， 嗯， 其实慢慢的再结合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情况跟大家的，可能就会说哦，慢慢的就整张专辑的一些歌的一些脉络就出来了。 我在听着，然后你这边跟我那么斯文的说，我总觉得有点分裂。但其实我知道阿麦也参与过这个歌的创作，对吧？嗯，哎，那个小号那一下出来，我觉得哇，又酥又炸那个感觉， 哦， 这是谁想的？ 也因为这首歌也是我在那个城市辞职回来。跟阿龙开始玩的时候， 嗯， 就开始应该是第一次就是排练吧，就是当初我刚回来的时候，阿龙也没有说什么，就说哎，我们来玩一下音乐吧， 嗯， 啊，带上你的乐器就过来呗， 嗯， 然后他就排的，我就想着听的什么东西，我都没听过吧，然后后面呢就排就反正就即兴的东西，我就按着感觉来吧，然后就可能他觉得 OK 吧，就按顺着那种感觉走呗， 嗯， 能给到他一些东西，就这样子， 嗯，哎，你们如果说在平时排练的时候，像小号啊这种，包括鼓啊什么的，那应该会比较扰民吧？你们会不会有自己专门的选择？ 嗯，那天其实你说这个事儿，我还想起来，就他们这扰民问题一直也有。我那天还终于翻到了， 嗯， 就当时给你贴告示，当时我还拍那照片。 贴告示， 对， 因为我觉得小号的声音太霸道了， 嗯， 这个多少多少里之外可能都能听到这个声音。 是， 嗯， 乐队排练都会有，不光是比如像我们乐队有小号什么，只要是一个电声的乐队，尤其玩摇滚乐的， 嗯， 如果你隔音啊或者各方面做的不是很理想，确实你只是楼上楼下， 嗯， 尤其那个震动啊，确实会给邻居带来一些麻烦。 你们有多嗨，他们就有多头疼。 嗯，但很有意思。 对，所以其实你们，嗯，我听说好像上月下也只是你们正式演出的第四次。 嗯，其实。嗯，对，那会儿确实演出不多，其实就接你刚才那个问题了，我就想起来你刚才问说这个歌当时写的时候能不能想到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嗯， 其实可能我谈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有感触，就是我最早认识他们也是他们当时参加，就是我当时负责那个 乐 队比赛嘛， 啊那个， 当时我在负责落实嘛。其实我是一路见证的这个歌从最开始那个样子，然后到现在就我们一块儿做， 就是我们网上看到的那个 demo 在之前的样子。 嗯，对，在之前这个歌更早的样子可能大家也都不知道， 嗯， 其实那个时候是就有一定的感觉，就是这个歌其实那会儿的判断包括从我们后来判断来讲，就这个歌一定是很容易就让人能记住你这支乐队的，而且是好接受的。但对于我个人来讲，可能对我影响最大的九连作品不是这首，但是我知道这样的歌出来一定是可以能够 市场反响是最好的， 市场反响应该很好， 嗯， 所以当时他们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走到后半段，你像这首歌大概中间的某些样子我可能也会给点建议， 嗯， 就觉得毕竟是个比赛， 嗯， 你包括上月下也一样，它是个比赛， 嗯， 你要拿什么样的作品让人，尤其是你第一次亮相的时候让人能记住你，其实这个就完全 OK。 嗯， 这个判断还基本上是有的。 反正我是在那个， 嗯， 这首歌之后我就觉得它是你听到一半， 嗯， 听到就是哪怕前一分钟你都会瞬间爱上的一首歌。 差不多，它很容易，它是那种就怎么说，让你一听 怎么就这么炸 记住的。 对， 他不是那种听了半天前奏或者主歌进来，我，哦，还在期待等下面后面怎么样，可能听过以后没有那么强的印象，虽然你可能语言上面第一次听你未必能听明白，但是这个 没有妨碍， 对他的音乐性他的旋律性足够好， 嗯， 那就够了呀。 所以其实我觉得上月下对你们的改变应该是比较大的吧。 嗯， 在这个上月下之前有没有期待，或者说有没有想说我要拿名次，或者说我有没有其他的， 就是冲一波流量。 嗯， 对，就冲一波，冲一波流量，曝光一波。 嗯，你当时有信心吗？带这个歌，带这个乐队？ 当时也不是说没信心吧，信心还是有的， 嗯， 就是觉得 我就是会表现得很好。 我 们这首歌就是会被大家喜欢， 哪怕的表现得不好， 嗯， 在当时那个综艺现象里面，九连也是比较 别具一格。 对，不能说他是，不能说当时有多么好吧，确实只能说比较，大家第一次听肯定会觉得很奇怪，猎奇的心态在看我们， 嗯， 就是那种心态， 但表现得也非常的完 美。对，就那种冲击感，就跟我来，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就 像是。好，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好不好？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谁的声音那位大声降临，互动游戏欢声和笑语， 他他一起把他来了。 刚才把没有讲完的话讲完好不好，在我们这边其实刚才有说到很有信心的参加月下， 嗯嗯，就觉得当时如果去吧，我跟他们哥几个也说，我说哎，我们去做好那种一轮游的准备，但哪怕一轮游也没关系，因为肯定会比我们现在这个目前这个状态要好很多。 嗯， 就当时可能怎么说呢，知道我们的人并不多。 嗯， 对，真的不多，真不多。就你说跟那个爱奇艺月下这个大平台相比的话， 嗯， 独立音乐人就没有上过一些综艺的，或者、 嗯、 对，或者长期的 不听独立音乐的，肯定都大家都不知道各种各样的乐队嘛， 对，很惨，真的， 很惨， 就 真的很惨， 但是玩一些真的很认真在做歌的一些， 尤其你们还说方言 朋友， 对、 嗯、 对，别说方言了，就不是方言来说，他们也做的有的时候就怎么说呢？不能说辛苦，就是、 嗯、 就是真的是凭一腔热血、热爱在做这件事。 你们现在仍然是这样吧？嗯， 现在就有点职业化了嘛， 嗯， 有些职业往职业化了。之前就是那种属于也不能连半职业都算不上， 嗯， 就是反正就是我喜欢音乐，对，属于那种音乐爱好者，介于想踏入这个行业半职业的那个中间嘛。 但是我相信月下一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冲击，比如说像张永端老师就会建议说出一点普通话的歌曲，因为作为音乐来讲，第一个理解层次可能就是歌词嘛。那如果说听不懂，别人会觉得是有点理解障碍。如果你们除了这首歌之外还有其他的歌，有没有考虑过以后要不单单走客家方言的这个路线？ 我们新歌想其实现在正在写的嘛，然后会有一些，现在就这样，大湾区，大湾区，对， 大湾区， 对，刚好我们河源联品也是融入大湾区的一个部分， 嗯， 然后其实对我来说，其实环境的变化，就是音乐创作者，他其实真的，就是说，不是说我这个 IP， 嗯， 我这个标签客家话、客家音乐人这个标签，我拿捏住了， 嗯， 那就一直就吃着这碗饭，那迟早你会有这种心态，我是认为说。就我就光做这个就 OK 了， 嗯， 就守住这个客家音乐人这个 IP 就好了。但其实现实来说，其实随着现在的那个真的快速的发展，我觉得，嗯，前段时间高铁也通了， 嗯， 就包括我的一些家人，有的也在广州啊，在深圳啊，在东莞啊，在这些地方，我经常也要跑下去， 嗯， 所以就会觉得说。其实本质上哈，虽然我们人在县城，但其实整个人整个那种创作状态，包括我们平时去演出， 嗯， 其实跟整个大环境是分不开的，分不开的， 嗯， 对，就创作以前确实是没办法，我们是在那个地方创作，所以写的第一张专辑都是围绕着我们身边的一些故事在展开， 嗯， 那现在慢慢的会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想法想要去表达。但现在慢慢的这下面的一张，可能他可能就是说没有第一张这样子都在讲阿明， 嗯， 可能第二张没有阿明， 留守儿童阿明， 对对对，可能未来会在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张可能再出现阿明都说不准， 啊， 只是这么个比喻了， 嗯， 有可能第二张也会出现，因为现在也没歌词也没有完全那什么， 嗯， 这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因为想法随时变，但目前来说就是说方言这一块的话可能未来也会有，但更多的我们会融入一些甚至是粤语， 嗯， 白话，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 是 各式各样的， 当然方言都， 嗯， 方言粤语什么普通话我觉得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说整个人创作的那种心境跟环境的变化会导致真的音乐人产出的作品会有不同的那种会真的会造成一些差异，跟之前一直在待在那个地方就没出去演出过的时候，没见识过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多的一些差异在里面。那现在出去多了，再返回家乡里创作，就会审视现在目前所待的这个地方啊，就会跳出来去看这个所居住的一个环境，就会在想，哎，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东西能够相结合啊？或者说跳脱出这个思维原有的那种固定的那种思维，能不能有更多更好玩的事情能够加入进来？对， 就当你无论是职业半职业用心的做音乐，总是一张专辑比一张专辑有进步，这是必然的哈。我们这边还有看到在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有听友就说了，说知道您们的人现在多了啊，我觉得应该是多了去了，尤其是这个电影正在热映，九连真人不断的被提起哈，我们在所有的这个互联网平台都可以看到这个电影和这首歌的结合。然后我这边其实觉得我们的阿麦呢也从来不抬头说话哈，给他一个机会哈，因为其实你在舞台上是吧，站 C 位的，对不对？我们来这样唱歌，会不会让大家情绪嗨起来一点点啊？我们一起来唱歌好不好？包括鼓手包括你们面前有话筒，我们就唱起来好不好？我准备了几首歌，因为刚才我看到有听友说想要你们变成 F4 2022 F4， 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潜力好不好？我们的经纪人在外面，看看要不要把那个方案人打造哈。我们来这样，我放一小段歌，然后你一起接着唱，看你们能不能接上好不好？就像我爱这歌词一样，我们来唱唱看， 试一下吧。 好，我们来试一下，看你们有没有听过。可以唱吗？ 开始了吗？ 阿牛的，是阿牛的吗？ 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全民怎么唱？ 不会唱这个。 不行，你不可能，你一定不会。 哎，唱别人歌更好玩。 来来来来。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的眼前可以在你的左右。 八零后不许不唱这首歌。来唱。 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得得得得得得唱什么？ 你们帮帮他一起来嘛！ 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得得得得得，我真的很不错。 时光走走走走流走，夜夜不回头，年年也正好带我。哎呦，当年那个时候，我爷爷 已经变成糟老头。 啊，可以可以可以，这是第一首歌的考验哈。 我还记得还记得， 我们还有第二首歌的考验。 还有啊！哎我天！大老师的歌， 你们能不熟吗？ 大老师， 大老师， 这个吗？ 小小的人儿啊，逢谁急呀、啊？天天就爱痛开心呐、啊。家不正经啊，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谁家那小谁？ 好了，那就不会了。 这个是我真唱不了。 万爷， 快点，万爷！ 可能我跟李哥 听那种港台的更多一些。 港台更多好，来，我们马上换歌。 给自己买 雷 了， 是不是？ 我们 唱 的是啊。 这首歌你们改编过、啊，刚刚我不会唱， 刚好就记得改编的那几个词。 八零后，八零后，把嘴靠近你们的话筒。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是奔波苦， 把歌词忘 了，一刻不得闲。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让两旁， 一直摆中间。 来了来了啊！ 多少？ 哎呀， 回 来了，再来一 遍。一怒为红颜，多少同林鸟，一城纷飞燕。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 全程聆听。 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 嘿呦嘿呦嘿呦， 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非常非常非常， 这个嘿呦嘿呦， 可以表现很好。我觉得就只有唱歌可以让阿麦开心起来。 不是说我们改的有多好，但是月下在改这首《凡人歌》的时候，就这个嘿呦嘿呦，这个已经印入我的对 in my DNA 了。 哎，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明亮，就唱这种嘿呦嗨嗨嗨这种，就确实 吆喝 吆喝 小能手 吗？啊哦，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对， 你可以吗？ 我不可以。 就是有分工， 就他的音色解说， 对阿龙的音色确实是这个，别人一般好像挺难模仿，你也可以试试。 嗯、哎，我不行， 没有。 反正在现场，他确实那个音量也很大。嗯、 之前我们也是参加一个节目，就也是主持人出题嘛，模仿一下阿龙的那个。 那他可能 很难学。 对，好，我们今天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在你们面前有这个四个盲盒，我们来拆盲盒玩游戏好不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听听盲盒。 奇妙任务，暗藏玄机，猜不到的才是最有趣的。听听盲盒， 好，来，我们谁来拆盲盒？ 不是有四个都要拆是吗？ 对啊，你们拆一个就行了。 拆一个， 四选二。 一个， 我选啊， 就在你面前， 就在我面前。好，那 整一个， 我来左手这个吧。 好， 可以吗？来， 可以，来， 龙哥拆了吧。 拆，看要玩什么。 你选了， 每个人都拆一个吗？ 人家说选一个就行了， 选一个、 嗯、不行啊，别这么抠呀， 玩的开心啊、哦，那你太搞了，这么喜欢玩游戏？ 哦，不是礼物是吧？对、玩游戏是吧？ 怎么来这里还想有伴手礼是不是？嗯、来这边 再一看、 嗯，指定一位当场说一段笑话。 哎，这个谁可以？ 那 这个 李哥 可以啊， 啊， 李哥在行、啊。 哎，我不行，等我讲的话，可能九点半之后才出声。 这就是李哥的幽默，他经常说话慢，但是他时不时的蹦出来那么一句。 啊，这个我有段笑话， 你讲 笑话。 哎，我们要讲你这个笑话，一定要讲到我们所有人都笑为止。 嗯 ，OK， 但哦，又是客家话，我想想。 哦， 嗯，没关系，也能讲，也能 好。 也 大家都笑啊。 刚跟我朋友讲过，前两天刚跟我朋友讲过这个。就大家都看过一档摩登跟优酷的一个综艺节目吧， 嗯、 叫《草莓星球来的人》， 嗯、 啊，糊了这节目，对吧？ 嗯、 糊了，但是不是重点啊、 嗯。 里面有一个乐队叫做 Who，一个感叹号， 嗯 ，Who， 然后呢， 我才咬着我的嘴唇让自己笑、 哦、 来， 然后呢？但是我是不知道他们成员， 嗯， 以前有在网上跟朋友圈有别人分享过他们的歌嘛， 嗯， 有他们也发过也拍过一些 MV， 我大概多少有点印象哈，看听过一两次也看过，然后有一天我们演出，他们也在我们那一天演出的那个阵容里面， 嗯， 然后呢，轮到我们准备上场去演出了，他们已经刚好演完了嘛， 嗯， 我就拎着乐器走着进了去，突然有一个很亲切的客家连屏的客家话， 嗯， 喊我。龙哥，然后我就震惊的就转过头去看，就很惊讶的就转过头去看 老乡，嗯， 对，哎，我说我还没开口，他说，然后，他用就客家话翻译过来就啊、普通话翻译过来就是，我也是今天，我也是今天演出的乐队， 嗯 啊，我就想哦，你们就是那一支，你们就是 Ho 乐队吧，因为我英文不太好嘛， 嗯、 就 H O O Ho Ho， 然后他顿了一下，是 Who。能 get 到那个笑点吗？好吧，冷笑话。就就是那个 H O O H O O。 如果是 H O， 您怎么去 你会 发音 ？Who 是吗？确实也不知道是 Who 还是 Ha 还是 H O O。 反正我用可能就比较连屏式连屏式的那种英文也不太标准嘛。哦，你就是那只 Ho 吧 ？Ho。 我是呼， 然后他说，是呼。 这个算是一个冷笑话，对。 对， 那我就想到以前那个上大学的时候，好像也有，就是我那个品牌化妆品牌，可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那个品牌叫 ZA， 在我们小时候是有这个品牌， 啊、 对不对？然后我嗨，八零后 对。然后呢，我就有一次跟我同学他们说去逛街，我说好，我说你要买什么？他说我要买 ZA。 这个 梗真的就八零后痛，是不是？ 哦，还有那个， 不重要了， 还有那个，是不是有个学弟学叫 U G U G G？ 嗯， 对，那个当时四川，我在四川读书，应该是怎么说呢？ 四川话， 就川普好像说 U G G U G G U， 反正不敢 叫 UG 啊，对对。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它连在一起读。 嗯， 对，你说 egg 还可以读一下那、这个，但是这个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发音。 你们还有什么谐音梗吗？ 谐音梗 就真说三个来。 谐音梗是会受到批评的，好像这个 瞬间也很难啊。好吧，那咱们拆第二个盲盒来。 嗯， 不是你想玩游戏吗？再接着玩。 我又帮安龙拆一个盲盒。 好。还挺开心的，我看。 哎 哎， 这个好神奇哦！ 这个什么？ 礼物吗？ 这是空的、哦， 空的是吧？ 好，你再拆一个、 哎。太酷了！ 中间那个， 啊、龙来吧， 这个 啊，龙来揭晓 这个。 再拆一个。 刚也是我拆的， 对， 拆一个中你吧。 对， 那说不定你每次你拆就有，每次别人拆就没有。 每次拆你都有表现的机会。 嗯，哎，你看有就有就有、 啊、 哎。 指定一位老师当场做俯卧撑，那有两个老师就很合适啊， 真的、 哦，要么阿麦，要么就。 对， 催眠 都可以， 健身小能手。 催眠你很爱健身？ 没有，我现在也懒了。就是天气暖和的时候，我爱跑步啊，跑步。 我以为你是个爱动喜动喜静不喜动的人。因为他在 KTV， 你知道吗？也不喝，也不唱，就坐着。 对，就千真老师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是上个月吧。 对啊， 上个月我居然乱入了一个局， 哦， 然后也是千真老师组织的，然后一进门都傻了，谁都不认识啊。然后坐在那儿也不知该所以然，也不知道该称呼各位老师什么，反正但我就知道千成老师唱歌特别好，就那天就一屋子人就他唱完以后， 主要你们不唱，没有人都不唱，所以我组局，我说那我就多唱两首，对对对，也挺尴尬的，好 很有意思，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啊， 对对，所以你要做俯卧撑吗？ 可以啊，我和阿麦都行，要么我俩一起， 你们俩一起好不好？你们俩现场做， 对，阿麦整天都说减肥，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去执行。 阿麦，你会减肥吗？ 阿麦可以单手，然后单手指，当时这样 真的假的？ 把整个人撑起来，是吧？ 真的假的？真的 假 的？ 假的假的， 而且是脚不到地的那种。 你知道那个我有个朋友， 你是残大师吗？ 我有朋友，他说他那个做健身健了好几年，一块腹肌都没有。阿麦，你是不是就这种人？ 对，越减越肥。 没有。好，来做俯卧撑。 是在这儿就可以吗？ 是在这儿就可以。对 okay, okay. 对，后面。我们看看，就咱们看看谁那个俯卧撑做的时间久，好不好？ 肯定他的比我的标准。我这一看就是只动下肢的人， 是吗？来， 我都太久没运动了， 看看做十个看看行不行？ 天气冷了以后就不怎么运动了。 看做十个啊， 要做几个？十个是吧？ 就做十个，给你们点主旋律啊！来，一， 这个速度来啊！好，要跟你的速度来吗？ 越慢越难呢。 对，其实慢慢。 可以，这个体力可以。 原来这是一档健身节目， 只是要为难一下你们，刚才玩了我们的这个游戏哈。好，然后现在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听见 FM 聊天室，大家想对你们说点什么或者问点什么，好不好？ 提问尽显成人之美，答题绝不拖泥带水，直来直往。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听见 FM 聊天室啊，大家可以来踊跃的留言，看看想要对我们的九连真人想要说什么哈。九连真人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来到我们的电台，今天可能是近几年唯一一次机会了哈，大家要抓紧这个机会。 好惨， 不是因为你们不来嘛，对不对？好，我们看看这边，说九连真人会不会考虑改编？ 改编吗？ 改编。 其实改编。对我来说是真的挺难的。 你喜欢做原创是不是？ 因为怎么说呢，改编真的改得不好就该怎么说呢，改得不好倒不如不改。 要改好又得特别花心思，你知道我是那样的，就是我与其这么花心思就改编一首歌， 还不如写首歌呢， 还不如写一首歌呢。对对对对，对，就真的改不好的话，会觉得，我还是觉得这在网络时代哈，珍惜每一次的那个出歌的一个机会，因为你出的那个太随便，我感觉好像会浪费别人对你的那种期待。每次会浪费期待，除非说，哎，我这一次我搞点不一样的。 所以你其实很珍惜每次的创作，然后不想敷衍，也不想偷懒。 偷不偷懒，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没有偷不偷懒这一说，我认为。像我平时创作，我很多其实很多，哎，是不是你们写歌有根据什么故事啊？确实有故事，但很多时候，但是有一些音乐的框架呀，有一些动就乐器的一些 riff 那些动机的一些灵感啊，我还是需要大量的去听歌，要去听别人的一些歌，就给到自己相当于是养分一样，对，是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创作的一些东西。所以你说翻唱的话，这个如果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有的时候我你不用说翻唱吧，我平时自己没事干在家，有的时候我会拿木吉他弹唱一下， 弹唱自己的还弹唱别人还弹唱新的， 就一些流行歌别人的歌可能会弹唱一下。但你让我真的要用乐队用九连真人的形式出来一首这样的作品，你说用我很随便的那种弹唱的形式就没什么意义。 哎，你们不会有一个群吗？比如说他突然说，哎，我这段弹的好不好，然后你们看看要不要把它变成一首歌。 其实这个就跟平时创作差不多嘛，对吧， 对， 他俩碰一些动机啊或者什么的就会去聊这种东西。 但现在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你常年在北京，然后他们会在连屏，对吧，然后可能会通过网络联系的更多一些。 我们过去交流也一直是通过网络，最早认识也是那会儿天天跟阿龙光我俩光聊微信或者电话的两个小时起步吧，有时候就聊句音乐上东西啊，其他事情啊。 现在很多的音乐创作都是有时候跨越海峡的，或者说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可能从头到尾见都没见过，完全通过邮件， 对， 然后把一首歌做出来。 对，有时候你在网上 可以看到 就是一些音乐家玩的一些视频啊，在全球各地不同的人，他就自己拿个镜头对着自己，然后分好多个画面， 对， 去演奏同一首歌，或者就大家也是通过平时交流想好这首歌要怎么改，然后各自完成各自的那个部分，就很多类似这种视频很有意思。他们可能连真实的面都没见过，就是通过网络。 对，我们这边看到有开心小不点的留言，他说之前有看过一个各地方方言的节目，有很多方言音乐可能会觉得听不懂，但是有的真的是觉得可以跨过语言来感受到音乐的魅力的哈。我觉得在这点上九连真人应该是非常有自信的。还有这边有听友说，哎，为什么方言唱起来很自然，你们会觉得唱普通话就不自然了吗？ 其实我认为它跟写词有关系吧。词要押韵呢、对，词要押韵。其实有好多以前的老师哈，当地人他说，哎呀，你唱的这些连屏方言啊，有一些我觉得都不像客家话，他说就是本地人，就像我爸妈也会跟我说，你怎么唱的有一些那些词我听都没听过。对，其实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的，就其实九零后开始，我觉得认为小学阶段就已经开始在讲普通话了，一直推广普通话嘛，多多少少就会被影响到，就是虽然跟家里人也是在讲客家话，跟老人在讲客家话，就不上课的时候，都在讲客家话。我们以前读书的那个年代， 就跟我们在上海说上海话是一样的嘛。 对对， 我到现在跟爸爸妈妈还在。 对，但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个叫长沙，它也能够怎么呢，跟有点像普通话的一些结合。叫什么这个什么长普嘛，因为四川话跟普通话，对，就叫川普嘛， 对 吧，对吧，就是你听起来它有那种四川的口音，有湖南的口音，但是它又跟普通话又很类似。其实我们现在年轻人真的连屏，就客家人里面的大部分年轻群体，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极其相似，就是大家的那个客家话越来越往 普客 对，叫普客客普，不叫普客，叫客普，客家普通话越来越往这个方向去靠了。这也是大的环境所导致的。所以写词的时候，因为我的习惯是往押韵的去写，往押韵去写，所以你有的时候在我客家话的那个词汇量不够的情况下，年轻人我们有的时候跟长辈讲话就是这样子，因为十里不同音， 对， 跟不同镇的人去讲话，不同村的人去讲话，真的客家话都还不太一样。 嗯， 我们在用客家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在说一些新兴事物的时候，你说电脑、手机，古代时候没有手机嘛， 对， 手机、吉他，其实我说出来你都能猜到是什么嘛，这些 有点像音译 啊， 音译 一样的，无非就是他。还有个更搞笑的，就是以前我的学生老师什么，他总就踢我的凳子， 他总在踢我的凳子， 总因为就连平话就你他总是 对， 他老是就用客家话说怼走， 怼走， 这就不太一样。 但是呢，他又改不过来。因为他想说个总是嘛，他这一下没改过口就总咒，叫总咒，对对，还有个很搞笑就是，对，在乡下里面有些没有读幼儿园的，进来一年级直接就跟我讲那个客家话，我问他这个怎么读，我现在也模仿不来，有点久了那个，对，但是我记得很深刻，就是说，他说。他就是用客家话跟我说，老师我不会读，然后他说那你一家这什么数字啊，这些你都会读啊，怎么这个你就不会读呢，他就真的很天真，就很真诚的看着你，我真不会读， 我们都知道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对， 就是老师， 是我当时就觉得哦，原来真的就这个问题确实是我这个能称之为问题嘛，我觉得可以引发大家去思考一下，就是方言在现在这个，因为确确实实语言是用来沟通的，在以前是用来沟通的，客家人的客家话怎么形成的，就是在以前待的地方因为战乱可能他又迁徙到其他地方，就做客到别人家一样，在其他地方落地生根，然后要组建自己的那个部落啊族群，所以生活的地方也特别小，但是你时间久了会被当地的人的那些，比如说每个地方的那个客家人说的话都有当地的那个方言或者说那个语系的一些影子啊，会有很多的影响，会交叉，就像混血儿一样，就是说哦，你是四川的客家人对吧，四川客家人说起来有四川话的味道，对啊，这样 对，好吧，我们这个时间到了20:57整，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叫做点赞成真。今天我们点赞助力榜第一名的朋友会可以获得我们这个九连真人的一张签名 CD， 来看看今天谁是这位幸运的。 大咖福利时间，点赞让你美梦成真。 来，我们这边 点赞成真， 其实可以一起来数一个54321，然后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截图，好不好？我们首尾欢迎呼应一下，刚才也是54321，我们是九连真人，我们来54321一起倒数，好不好？来，走，5、4、3、2、1。好，我们的工作人员截图发到我们的群里，发到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哈，看看今天点赞助力榜是哪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这个九连真人的亲笔签名一份。这边我还有一位。我们的听众说，其实有很多的那个留言说想问问以后的风格会不会有所改变，其实刚才已经有回答过了哈，还有听友说能不能互报一下生活中的丑事，这都属于隐私哈，以后有机会哈。但是也有说这个期待你们的新专辑，我相信新专辑应该很快就要跟我们见面了吧，这个可以回答一下， 是在一直在不断的创作和打磨的过程当中，如果要很快的话也是个问题，我觉得 好这边还有说你们的创作很多的这个有入围哈，当年入围金曲奖入围及肯定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感受 啊，金曲 就是一种肯定嘛， 就自然发生了嘛，也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 也不会有什么希冀哈， 就是肯定嘛， 也没有想太多， 就是对自己的一个鼓励吧。 好的，这边有小虎想静静，我看到了，我们发到这个聊天室，看到点赞助力榜今天的第一名是小虎想静静，可以获得我们九连的一张亲笔签名 CD， 然后会有两份吧。 OK， 另外一份就给我了哈。 Cool， 今天我也很辛苦嘛，对不对？ 内部抽奖，内部抽奖， 内部抽奖， 还要为你点赞， 然后你就回去可以学所有的歌，你来唱。下次咱们就 KTV， 你就唱。 下次我们一起， 对，你就可以唱九连歌，你学一下阿龙的声儿。 哎呦，那个太难了，你是为难我，你故意的。对，今天很开心，大家给九连真人点赞，九连真人给我点赞哈，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欢乐的一个现场，来自北京故事广播和天天 FM 共同直播的大咖来了。再一次感谢九连真人四位朋友，欢迎你们，希望你们下次再来哈。